統當選人未能夠聽取每日情報簡報。超過150名前國家安全官員發出聯署信，敦促總務署承認拜登和何錦麗在大選勝出，讓他們聽取每日總統簡報。聯署信警告進一步延誤、權力過度將會構成嚴重國家安全風險。部分共和黨國會參議員亦都認為有需要俾拜登聽取簡報。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號碼號，今期搞出嘅號碼係六號、十五號、十七號、十八號、二十八號、四十七號，特別號碼係32號。頭獎冇人中，二獎有兩注半中，每注派106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台风环高的外围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环高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囡囡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囡囡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囡囡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制作黄淑仪， 佢叫阿 P， 中文名系成柏瑞。 我一出世就石刻教徒啦，我好多辈之前已经系石刻教徒。 讲得一口流利广东话嘅佢，系一位印度裔香港人。 妈咪嗰阵时候同我爹哋讲话，喂，不如我哋摆佢喺国际学校度读啦，佢应该会容易啲适应嘅。咁但系我爹哋就坚决咁反对啦，佢就话唔得，如果咧佢要喺香港工作同埋生活嘅话咧，就一定要学识写读同埋听说。这个广东话的 自细就学习中文的阿 P， 仲用中国文化去解释石刻教徒为什么要留长头发。 咁某一种象征意思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除了拍片介绍非华裔香港人的文化，最近他还参与 CIBS 节目《你不知道的香港小众宗教故事》，带大家认识石刻教。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大家好，我是晴朗天阿朗。虽然有过度活跃症 ADHD， 但在机缘巧合之下参加了展翅青见计划。 由永明将菲比斯、Maroon 5主音 Adam Levine、喜剧红星 Jim Carrey 都患有 ADHD。 究竟由吴业坤饰演的晴朗天遇见展翅青见计划，又能不能够化 ADHD 为力量呢？ 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11月16日起，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相遇。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已经去到11月13号晚上10:08，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啊，又有茉莉又有彭晴喺度啦。 系啊，逢礼拜五都会有我哋喺度嘅， 系啊， 啲都会有性情中人啦。 啱啊，所以今日星期五晚啊，咁啊，我哋有特定嘅呢两个环节啦吓，咁啊，稍后时间都可以同大家讲下我哋今晚倾啲咩话题。不过今日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一日嚟嘅噃。 系， 除咗系十三号啦，系啦，星期五啦， 系啦，发生星期五啊， 系啦， 你信唔信呢啲噶？ 细个嘅时候咧，对呢啲日子非常非常之敏感，觉得啊好惊啊！咁啊，同埋咧就成日都听啲同学仔讲嗱，小心啲啊，有啲禁忌嘅，唔好着黑色衫啊，唔好见到黑猫啊。吓，系啊， 你知唔知反而咧 ？Bad luck 啊！ 系啦，黑色星期五对我嚟讲咧，就冇咁话太大嘅感觉嘅，尤其是细个嘅时候，反而细个嘅时候就鬼节啊，你唔好出夜街啊，即系鬼节啊，你唔好即系执人啲钱，系啦，就嗰啲会惊啲。但系嗰啲黑色星期五，我唔系好理噶，直至到人大咗之后咧，发现咦，西方嘅呢啲奇奇怪怪嘢都好似都有啲 咩 惊惊地啊！我开始先识得留意 咯。即系之前嗰啲你惊中式，而家你又惊西式啦， 两样都惊。个人细胆咗之后，两样都惊。 系啊，不过其实呢啲唔使惊嘅，大个咗之后，因为要更加多嘅恐怖嘅事情，其实日日都发生。系啊，冇错。不过今日咧，我点解特别咧，同黑色星期五绝对冇关系，但系以后嘅呢一个日子咧，即系11月13号咧，即系我谂我哋喺电台里边咧，都一定会记得呢一日嘅。 系 咁啊，因为今日咧就其实系我哋其中一位好重要嘅同事啦，系啦，阿万依啊，大家都叫做万依嘅，我哋港台嘅发言人同埋机构传讯及节目标准组嘅总监，系啦，万依啊，今日佢最后一日翻嚟电台工作嘅日子啦。 所以其实呢个黑色星期五，你问我系咪好黑仔？唔系， 嗯， 但系对于我嚟讲，嗰种嘅唔舍得或者嗰种嘅伤感啊，就其实就一样咁。 今日一啲都唔黑色，因为今日仲要系红色，因为阿万依特登攞咗一大个红色嘅篮翻嚟，做啲咩咧？茉莉， 佢就系要派俾所有嘅同事啊！ 系派咩嘢？派个篮啊！ 苹果，因为入面有好多个红苹果， 系 我觉得好好啊，好开心啊！但系其实我觉得佢个人咧系不嬲都系咁细心， 系 我睇翻一啲报章，我因为成日唔敢问，你知女仔好唔想人哋问佢你做咗几多年啊嗰啲噶嘛，我睇翻啲报章先睇到，原来佢做31年啊！ 系啊， 原来都系一个即系。佢會有好多嘅經歷啦，但我就想講，有好多人就係咧，如果你越有經歷啦，或者你越做嘢做得耐咧，你個人就會有越嚟越自己啊，跟住就開始唔係好理別人嘅感受噶嘛。某程度上有啲人會係咁嘅，但係我覺得 自己唔理人感受 係啦，即係譬如有好多嘢都好，咁可能佢哋要有自己威嚴啊，又或者可能佢做嘢嘅時候就會可能會板起塊面啊，所有嘅嘢嘅，但係從來喺萬醫身上面，我係見唔到呢啲嘢，佢係勁。劲温柔，劲和蔼，劲友善， 和蔼系啦， 劲友善 系，成日都笑容满面啊，系嘛？ 系啊， 我谂我哋好多听众其实对万依都好认识噶啦，即系尤其是你听个广播系啦，听电台都好耐嘅日子，即系呢边啦，隔篱街啦，又听过佢嘅声音啦，咁。其实万依一个好全，即系嗰啲叫做咩咧？又打得又睇得，即系又可以做节目，又可以做行政，一个奇人啊，可以咁讲。 系啊，佢仲会系完全系对所有身边嘅人咧又好好啦， 系 啦，佢又会做到自己嘅工作之余，亦都会即系体谅或者会感受一啲同佢一齐合作嘅人嘅感受啦。 做咩？佢有感受过你嘅感受啊？ 我就好想讲一样嘢。咁因为作为我即系妹妹仔嚟嘅啫嘛，对于佢嚟讲，我一日喺 canteen 食饭咧，我真系好深刻噶。佢无啦啦走过嚟，跟住同我讲，佢话：你隔篱有冇人啊？介唔介意我一齐坐啊？ 咁好正常啫。 其实唔正常，一个高层坐我隔篱食饭，佢冇得走过嚟话坐我隔篱， 咁冇位嘛，系咪啊？ 仲要系因为其实我哋同佢唔同部门噶嘛， 咁一齐食饭得嘅。 唔系，我哋会打招呼，但系你会突然间佢同你食饭嘅时候，你就会有少少就系、哎、有高层主动过嚟问我你隔篱有冇位，可唔可以同我一齐食饭？跟住之后咧，佢亦都好亲切地同我倾偈。嗰次系我第一次同阿万依咁面对面咁近距离倾咁耐偈。虽然其实嗰个饭嘅食嘅嗰个时间好似系20分钟内嘅啫，因为我都赶住要去再做其他嘢啦。咁但系我喺入面，我听到佢几努力去几认真去做自己工作之余，佢会话到俾我哋听，同埋一啲我觉得佢作为一个咁高嘅高层啦，佢唔需要同我哋呢啲咁细嘅 small potato 去倾偈啊。咁佢直情系真系佢唔介意。 佢走去同我倾偈，佢仲话俾我听佢工作上面遇到啲乜嘢啊！咁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好感动、啊， 好受宠若惊啊，系咪啊？ 佢好似识咗我好耐咁样，好亲切啊！嗰、那个感觉 系，其实万依不嬲都好亲切嘅，我哋成日都撞到啦。咁我哋喺楼梯上面一见到就 hello 咁样就倾一阵偈啦。咁咁啊，亦都系我认识万依嘅时候，佢已经即系做 marketing 啦，系啦，俾呢个部门啦，而家已经冇咗。正如佢头先啱啱临别嘅时候都讲过呢一句说话，咁啊。但是萬依有一樣佢好好啦，咁佢好親切之外咧，其實對我嚟講都好緊要嘅。點解咧？因為佢成日咧介紹好多 MC job 俾我做 啊。係啊，我就係想講另一樣嘢，佢好似我哋財神咁噶。 唉，真係好好啊！ 你知唔知對上我頭先咪話佢咁樣同我傾偈嘅？以往咁多年咧，你知唔知我只係一年見佢一次？係就係、是、新年嘅時候逗佢禮。 你睇你幾歲啊？真係 新年嘅時候萬依恭喜發財。 平時就唔叫人嘅，係咪啊？過年嘅時候就問人哋攞利是嘅時候。然后咧就啊，真系啊，笑到咧真系见牙唔见眼。 但系你知唔知道其中一个？突然间你讲完之后，我谂起好窝心嘅就系佢真系咧好慷慨、嗯。我用慷慨形容，因为点解咧？有一次咁，我哋通常每年新年咪团拜嘅。 梗系啦，你哋好似抢劫利是咁啊！慷慨 系啦，今次我哋冇抢劫佢，因为见佢做紧嘢好忙，咁我哋冇抢劫佢。但系你知唔知佢忙完之后，佢走去同佢啲同事讲啊、嗯？喂，你叫翻二台嗰班 贼翻嚟， 叫翻嗰班贼翻嚟，我仲。未派利是俾佢哋啊！一阵间过嚟斗利是，哇！你知唔知啊？嗰种感觉啊，开心到 咁啊，梗系啦！你话啲 我哋俾咁， 成个农历年一对住你哋都快啲搞掂佢啦，唔该。你结咗婚派利是嗰阵时候你就知噶啦， 我梗系知啦。 其实系真系好多谢万依啊！其实即系令同我哋倾偈啦，学咗好多嘢啦吓。咁就喺佢今日系啦，最后一日翻电台嘅日子当中，即系诚心祝福佢，即系身体健康，好好享受而家即系轻轻松松嘅人生。因为尤其是即系做呢个发言人啦，咁其实面对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啦，佢都话啦，哇喺24小时开住个电话，唔知几时都有电话打嚟，食餐饭咧，都即系同屋企人食饭咧，都冇乜时间。不过由听日开始，可以好好享受你嚟紧愉快退休嘅生活啦。 多谢你，万依， 多谢万依。 这首歌咧入面咧，佢有提过嘅，咁佢就话咧喺残酷嘅时光里面走过秋去冬来，喺音乐上面徘徊回回，即使啊环境几咁纷乱都好，未知道将来如何，佢哋都依然喺音乐路上面坚持落去。 咁你即系送俾万姨，叫佢继续坚持落去。 唔系啊，就系好似首歌咁灿烂一次啊！ 万姨点样只灿烂一次啊？ 佢灿烂咗好多次啊， 成个灿烂嘅 Fister 灿烂一次。 好啦，咁一阵间十点半嘅时候，我哋有另一个环节噶咯，彭晴。 系啊，性情中人啊，莫莉系啦。咁今日性情中人要同大家讲嘅话题咧，咁其实同我哋上几次讲嘅都好唔同啦。 嗯， 因为之前嗰几次我哋讲，譬如我哋讲过男女性嘅性功能障碍啊等等啦，无性嘅夫妻等等啦。今日咧讲呢个话题，基本上都其实。真系好伤心吓，好伤痛吓，因为真系发生紧咗一啲咧唔开心嘅事，而呢一啲嘅事件咧，一世都可能好难。好难啊！去磨灭呢一种嘅痛楚，讲嘅系啲咩咧？就系、是、性侵犯嘅创伤，点样可以走过呢啲性侵犯嘅创伤咧？ 系1872388，其实而家咧都已经会有个妹妹仔喺出面接听我哋电话，辛苦晒佢啦。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咁因为一阵间咧，我哋亦都啊揾咗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员啦 ，Grace 上嚟啦。咁大家咧，如果有啲问题都好想问佢嘅，或者有啲意见嘅话，或者唔止系你，可能你身边嘅朋友，你知道咗佢哋有一啲嘅经历，好唔愉快，你又唔知点样帮佢，都不妨可以打电话上嚟同阿 Grace 讲下嘅。 系啊，冇错，到底咩叫即系性侵啦，系嘛？嗰、那个范围系咪净系我哋认识？俾人哋非礼、强奸以外，仲冇第二啲咧？系咪净系女性咧？系嘛？系咪细路仔咧？系咪熟人会发生咧？咩情况会有呢啲咁样嘅事情咧？一阵间都系咧，我哋请阿 Grace 都可以同大家一齐都讲下倾下。 系，甚至乎就系呢个嘅创伤后遗症。点样为之创伤后遗症呢？乜嘢程度我就需要帮佢去搵一啲专业嘅寻求协助呢？佢永远唔出声，佢唔食饭，即 系 佢好正常。咁正常系咪真系正常呢？都可以问下 Grace 嘅。 冇错，仲有时可能会出现嘅情况系咩呢？俾人哋叫做咩 ？Blame the victim 啊，即系你已经受呢个创伤已经好惨，但系啲人咧就去指责你。到底呢啲情况点样去理解呢？多唔多呢？已经伤痛噶啦。仲要俾人哋咁誤會，係咪二次傷痛咧？咁一陣間真係要多啲時間去理解一下。 係1872388已經開放咗電話熱線，咁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噶啦。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都想問彭晴一個問題。 點啊？ 你貪唔貪靚嘅？ 貪靚嘅，貪靚梗係貪靚啦。 細細個已經咁貪靚， 細個就唔貪靚嘅。大個咗之後出嚟做嘢開始貪靚。你咧，莫莉？ 我直情 你而家淨貪靚啦，你成日都扮靚。 係啊係啊，我以前反而就算出咗去做嘢都未貪靚嘅。 講俾你聽啊，各位，莫莉以前真係唔扮靚。我識佢嘅時候咧，哇，真係一個學生妹咁樣。哇，到我今次翻嚟即係唔係當然啦，我哋係啦，後嚟有時都會久唔久就見下面啦。到我今次翻嚟電台咧，同你一齊做節目嘅時候，我感覺咗你哇，直情係。蜕变啊，系啊，直情系变咗第二个人咁样啊， 因为变老咗啦， 年纪就梗系大咗噶啦，系咪？我都大咗啦，系咪？各位听众一路有听电台、听二台嘅朋友，都一齐成长， 陪住我哋长大， 陪住我哋长大一齐成长啦，哇！着衫打扮咧，就即系女性化咗啦，系啊，又化妆啦，哇！啲眼睫毛乱乱咁样啦，系啦，直情变咗第二个人咯。 多谢多谢彭晴，咁啊， 你系点咩嘅情况底下觉得自己要咁样扮靓咧？ 其实咧系我出咗嚟做嘢，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嗰段时间 上都真係好肥胖嘅，直至到有一個位，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好唔健康，因為我上次好似有提過，我行路都覺得氣喘。咁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唔得啦，因為我嘅健康著想點都好啦，都要扮靚，加上即係要減肥先。減完肥之後咧，都發現好似咦遇到好多問題喎，都繼續咁啊。雖然我身體健康好咗好多啦，但係遇到譬如講真啦，度度都係嘅。我知道你無論出去出面搭車啊，你靚女啲啊，佢差一毫子，佢都話得啦，一毫子 OK 啦。如果調翻咗我哋，喂！你俾足錢喎，賺一毫子喎，姐姐咁。 外貌協會會長個個都 係啦，即係令你咧會覺得哇，使乜咁現實啊？ 你覺得係咪？ 我覺得係噶， 嗯， 真係 某程度上都係。 係啦，咁我相信彭晴應該都 feel 到啦， 順眼啲啦，係啊。 係啦，跟住仲要係你會睇得出咧，即係譬如你同係啊，你出街你同隔離嗰個靚女嘅。 嗯， 跟住唔識嗰啲人都話：喂，靚女， 嗯， 你要佢去邊啊？即係啲譬如當你搭車啊嗰啲啦。 哇！你咩事啊？ 或者食嘢嘅時候咧，都會特別對嗰人好啲嘅，或者又禮貌啲嘅。跟住、我就覺得使唔使啊？咁自從之後咧，我之前都一直咁樣諗嘅，但係我亦都冇諗過將自己去 要扮靚， 要扮靚啊，或者改變自己。直至到係因為嗰陣時要拍一啲宣傳照啊，跟住我就發現嚇、原來化咗妝之後自己可以變得咁。唔同噶， 你咪觉得自己靓咗好多啊？化完妆之后， 系啊， 系咪好似魔术咁啊？ 好魔术噶，跟住仲要系你整埋头啊，所有嘢之后真系唔同咗， 脱胎换骨， 系啦， 终于觉得自己靓， 系啦，同埋嗰下真系好似有自信、啊，咁我就发现原来系有好多嘢就令到自己都想转变啦、因为当你第一次咁样改变咗之后，你就想追求第二次、第三次，咁、开始追求咗呢个转变之后咧， 就去学啦。 我发现连心态都唔同咗、 有阵时心态唔同咗， 系啦，有阵时系我冇乜点样化妆咧，啲、人都会话：喂，你皮肤靓咗，喂，你个人精神咗。哇、哦！我几时又精神咗？你以前咧好颓噶，你而家唔系啊，即系我唔知点样形容啊。总之你个人有神啦、啊，咁讲。 焕发 系啦，佢哋话你有 条眉， 系你有神啦、啊，咁讲。哇，好虚无，我唔知系咩噶。咁、跟住之后，我就越嚟越谂就哦，可能真系因为我自己唔同咗，有阵时照镜或者睇到一啲片自己嘅片、自己嘅相之后，同埋增加咗好多唔同嘅。知識啊，因為你化妝入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技巧嘅知識、護膚上面啊嗰啲噶嘛，咁就令到我唔同咗啦。咁我亦都睇到咧，最近咧有一個嘅報道啊，因為其實佢都有一個系列嘅，幫人改變自己身材啊，或者成個外貌啊， 執個樣啊， 係啦，呢一個系列。咁佢咧就最近揾咗一個19歲嘅香港女仔， 青春無敵啦，有咩執啊？ 原來有好多嘅學生妹妹咧，咁可能佢哋顧住讀書啦，壓力都大啦，跟住加上而家戴口罩嗰啲。成塊面成好多面油啊，好多暗瘡啊，同埋著嘅衫真係好平時妹妹著嗰啲外套啊、運動褲啊嗰啲咯，即係讀去高中嗰啲啊， 唔突出啦， 唔突出。跟住睇住佢真係好好笑嘅，有個升級嘅化妝師同埋一個嘅髮型師，問佢你個頭髮，佢長頭髮嘅，你幾耐冇剪過頭髮？我一年先剪一次嘅咋。 佢系特登留长，有啲女仔唔中意剪头发噶， 但系都唔会一年剪一次咯。 咁又悭翻啊嘛，有啲女仔系唔中意剪头发噶， 系，但系一年一次， 咁咪好长咯。 佢好长头发嘅，跟住就 帮佢剪晒佢。 又冇剪晒，剪咗 一半， 至少三分二或者一半。 哇、wow ， 系啦，即系本来咁长，剪到咁短， 即系本来咧就过心口嘅， 系而家就去到颈同耳仔中间，跟住之后同埋化晒妆，所有佢粒粒啊面油全部冇晒。变咗韩国女团啊！ 哇， 几性感啊！即系你谂下，原本系运动裤，跟住之后就外套，跟住变咗就系嗰啲半身嗰啲性感衫， 露脐装， 露脐嘅，跟住着丝袜，跟住之后哇，佢仲要系你睇得出咧，原本好颓嘅相啦，跟住直至到咧佢变咗妆之后咧，佢影嗰啲相同埋拍嗰啲片咧， 啲自信心。即刻喺块面度，同埋喺个身体嗰度散发出嚟。 佢识得向住镜头单眼噶， 所以咧，其实真系扮靓真系好好紧要。你未试过咧，你就唔知道。一试咗，原来可以发掘到自己另外嘅一面咧，果然真系唔。所以咧，啲自信心系乜嘢咧？其实唔系话啊，咁我咪成日都要化妆啊。唔系咁嘅意思，即系话其实将你嘅人咧执，即系执一执佢，等自己睇落去咧光鲜一啲。咁你自然见到自己咧系咁，即系有一种嘅即系 信心嘅话咧，其实跟住落嚟咧，你就会学下，你会学识揾自己嗰种风格出嚟。 系，跟住揾完之后咧，你会好得意嘅，你会从住自己嗰个风格啦，你再学其他嘢或者揾其他嘢，例如你嘅兴趣，你中意嘅嘢，你慢慢慢慢，你真系会变咗第二个人 嘅，好似你咁。 但其实好得意噶，即系譬如彭晴都成日问我：，喂，你搞咩嚟啊？你系咪去整容啊？即系有好多人都问我呢个问题。但大家都话，除咗我真系见证过你，你冇去过，冇乜去韩国度旅行啦，同埋你冇放过假超过五日之外咧，真系唔信噶。咁我就喺度谂，可能真系你从中有一啲嘅改变，从中你有啲嘅学习，令到自己唔同咗。 系咁啊，当然可能你会觉得哇，使唔使扮靓攞自信咁肤浅？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咧呢个自信心行咗第一步先，慢慢咧。当你其他嘢都有自信心嘅时候咧，你做人就会更加开心噶啦。 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十点半翻嚟，我哋会有性情中人1872388，大家打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下跌3.5%，跌幅较第二季明显收窄，按季更加反弹2.8%。政府经济顾问表示，如果本地疫情继续受控，环球经济冇突然逆转，本港第四季经济可望进一步轻微回，可望进一步轻微改善。但是考虑到头三季表现等，预测本港全年经济收缩6.1%。九巴表示，在疫情之下，七月和八月的客运量下跌超过40%，现时巴士班次大致回复正常，客量下跌10%，但涉及机场路线的龙运巴士客量下跌50%。公司经营环境困难，但是希望尽量做到不裁员、不减薪以及不放无薪假。九巴表示，按照九巴现时的财务能力，不能够全面减车费，但是会推出不同的优惠，包括计划在商场设立更多的优惠站等。另外，九巴说，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工程最快在今年年底完成，巴士會有分階段的改道安排，九巴會在開通之後審視路面情況，再計劃改道安排。相關的巴士線因為行車距離減少，亦都會有相應減車費。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張其忠涉嫌殺妻案續審，下個星期一繼續。张其忠出庭自辩的时候表示，案发当晚争执之后被妻子踢落床，他在床底拿到电线，当时非常愤怒，用电线箍妻子的颈，其后发现妻子闭上眼，感到好惊，无地自容，其后想尽办法收埋尸体，将尸体放入行李箱。张其忠又话，妻子不满佢工作繁忙，亦都会喺子女面前指骂佢，令到佢感到非常侮辱。加拿大宣布因应港区国安法推出新计划，令到香港年轻人更容易到当地读书同工作。根据新计划，过去五年在加拿大或者认可海外高等院校毕业的人可以申请最长3年的工作签证，若果获批准，他们的配偶或者伴侣以及子女亦都可以申请到家国。另外，又会为在加拿大的港人提供2条申请永久居留的新途径，具备至少1年全职工作经验，符合最低语言和学历要求的人可以申请。在过去3年从加拿大大专院校取得学位的人可以直接申请。移民部长说，参加和平示威在加拿大不会被当成犯法，申请人不会因为这样被取消资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291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1点，升23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4， 日元 104.77，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314， 人民幣 6.609， 英磅對美元 1.316， 歐元對美元 1.182， 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84。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892.5 美元，賣出 1893.4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我说不可以》，作曲洪家豪 Lias Camilla Bayrek Cecilia Nyquist， 作词林宝，主唱洪家豪。 我说不可以，你会都不满意。 我知道，作曲蒋周，作词刘德华，主唱刘德华。 共我不是同心，你怎么可做到 ？Matt。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Edgar 江海嘉。 立即登入 ig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关心妍的音乐选择 ，Eason 嘅今日陪过你过一啲时间嘅，系咪？ 个个都觉得认定你系做咗呢啲嘢啦，认定你个人应该好差啦。当我咩都冇得做嘅时候，当我唔再喺个歌手时候，我可以点咧？ 即系好似而家经历嗰个疫情咁啊！即系你会知道，哇，乜都冇晒。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言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10:30翻到嚟，繼續敏感時刻，呢度香港電台第二台直播室入面有彭晴之外，仲有莫莉啦，當然亦都有今日我哋嘅嘉賓主持嘅， 係冇錯啦，就係、是、香港性教育研究治療專業協會嘅朋友常務秘書、Grace， Hello Grace， 你好啊 ，Hello 你好， 你好， 今日講一個呢、這個話題真係好嚴重啊，其實都真係 係一個好沉重嘅， 好沉重同埋好嚴重嘅課題啊，係、因為即係性啦，係啦，就本來除咗人嘅需要啦，又或者即系彼此之间，即系情侣之间或者夫妇之间嘅一种享受或者爱嘅表达之外啦。嗱，如果大家当然愿意，咁就梗系冇问题啦，系咪先？咁但系就唔愿意嘅情况底下，可能就真系变成一种 暴力啦， 一种伤害啦， 伤害啦，侵犯啦，所以今日都同大家关注呢个话题，走出呢一个性侵嘅创伤。 想问下 Grace 第一个问题，其实性侵呢一样嘢咧，系唔系真系就只会系陌生嘅人啊？又或者系可能系一啲长辈啊，朋辈啊，夫妻方面就真系少啲听到呢样嘢嘅咧？ 嗱，你咧即系問得好啊，即系 多謝你。 好多人咧，其實咧會好多時候就係有呢一個嘅誤會嚇，即係諗住咧一定係陌生人啊嚇，或者咧淨係女仔會被侵犯啊，係、一定係暴力啊嚇。你即係話咧提到咧就係、是、啊家人會唔會或者係長輩嗱、啊，我過去咧就其實做好多咧係佢哋童年咧係受性侵犯，其實喺當中咧唔少，其實係俾佢認識同埋係。親愛的家人侵犯添嚇，咁當然喺就算喺夫婦裏面咧，都可以係有性侵犯嚇，即係如果喺香港嚟睇嘅時候，講性暴力都可以嚇。不過咧就即係好似正如你哋之前同我提啦嚇，即係其實今晚我哋可能咧會多啲咧，就係喺嗰個童年性侵犯咧係佢哋喺過去嘅經歷上面咧，到而家其實可能都係有困擾， 即係隔咗幾廿年啦，可能都仲仍然都仲記得嗰種即係傷痛同埋當日發生嘅事。因為即係係啦，莫莉同阿 Grace 我諗都亦都同我哋即係心機旁邊嘅都聽眾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啱啱其實新鮮滾熱辣，其實啱啱呢個禮拜其實風雨蘭咧都做咗一個研究啊，嗬係咪啊？阿 Grace 就講到咧，關於嗰個嘅即係曾經被性侵犯嘅事主咧，佢哋嗰啲情況，佢研究都好長喎。佢講到就係2000年至到2018年3000多宗個案裏邊，700多宗咧，其實都係16歲以下嘅。 係啊，佢哋咧其實就係將咗佢哋過去有接觸過嘅幾千人當中咧，就係嚇佢哋如果喺童年係16歲以下，我哋稱之為係兒童嗰度啦，係受到性侵犯，而係好多咧，其實未必會有講俾人聽添嘅。 係冇講俾人聽，有嘅。讲出嚟有咩反应咧？ 当然呢个好值得注意嘅。我过去咧都曾经做过一个，即系除咗我啲个案咧，我亦都系即系做过一个嘅质性研究咧，都系即系访问一啲嘅妇女，佢哋系曾经系童年系受性侵犯嘅时候咧，吓佢哋讲翻吓，其实都唔少咧，可能佢哋都有讲过俾人听，不过咧。个经验就唔系好好啦，直至到有啲系隐藏好多年都冇再讲。 点样经验唔系好啊？讲咗之后，即系譬如点样 啊？有好多时候系屋企人，可能咧佢个嗰个嘅反应咧就系、是、我曾经有个即系妇女佢吓俾佢嘅哥哥侵犯嘅，夜晚瞓觉俾佢哥哥侵犯，佢就系即系佢讲俾妈妈听。媽媽就話：你可能隻腳瞓得唔好，阿哥幫你撥埋啫嘛，係嘛？亦都咧就係咧有咧係佢係因為係不被信任啦，或者輕忽咗嚇。譬如剛才嗰個可能輕忽咗啦，有啲係不被信任就係、是、有，亦都曾經有一位佢7歲嘅時候，就佢、是、就去佢個鄰居嗰度，屋企人好信任嗰個鄰居，佢亦都好信任個鄰居。個鄰居俾嘢佢食，俾糖佢食，俾 玩具去玩咁样系咪啊？ 侵犯完佢之后，俾一啲钱佢。 咁细细个真系就唔知， 即系佢亦都唔敢肯定。佢讲俾屋企人听嘅时候，屋企人亦都觉得系嗰个系自己好信任嘅一个邻居嘅时候，佢哋就系即系掉以轻心。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叫佢就系冇啦吓，你千祈唔好讲俾人听啊吓，否则的话咧呢、這个女冇咗噶啦吓。即系系觉得佢嘅精操冇咗啊！就系咧吓，有一啲系咁样嘅经历吓、我哋就睇到喺佢哋喺成长嘅过程里面，有啲系佢哋真系因为唔知佢哋冇讲俾人听啦，或者咧就系咧佢哋之前都已经担心，唔知讲咗会有咩后果。咁有唔少佢可能系讲过，不过咧就系得到嘅经验唔系好好咧。就话俾自己听啫，唔好出声啦吓。亦都有家长听完之后就叫佢唔好讲俾人听，否则的话咧吓，第日咧你就系人哋唔会睇得起我个女， 笑你噶啦，系 唔掂噶啦， 系好似唔完整咁样啊，你嗬。咁但系一阵间我哋都可以讲下啦，嗰个心理方面嗰个嘅。 傷害啦，嘅影響呢、這個當然即係都想了解一下。不過 Grace， 不過都希望你都可以同大家都講下性侵犯，我哋就成日都聽到呢啲呢啲講法，但係咪淨係第一當然頭先講過都唔單止係女仔啦，係咪淨係即係啲非禮啊、強姦啊等等？佢個範疇係咪好廣闊嘅咧？其實 嗱，喺我哋如果你提性侵犯，佢嘅喺個定義上邊咧，就係即係話。如果同業性侵犯咧，就係係嗰啲可能係透過即係武力係其中一種武力啊、欺控啊、物質誘惑，將一個細佬哥或者將一個人係帶進一個性活動、性嘅接觸嚇、而咧目的係為咗滿足嗰個侵犯者嗱、個滿足咧，我想講咧，唔單止有陣時唔係淨係性滿足嘅。有啲係喺個權力上邊聽、 哦， 我好似駕馭於你嚇， 嚇 咁、而咧就係嗰個嘅滿足係喺嗰個侵犯者，我哋稱呢個咧係叫一個性侵犯，但喺呢個性侵犯當中咧，即、就、係、是、你即係提到係暴力啦、或者有啲係即係你話非禮啊嗰啲、有身體接觸咧、其實咧喺如果講兒童性侵犯咧。可以是沒有身體接觸的都是的。 沒有身體接觸都是。 怎樣為之沒有身體接觸啊？ 譬如如果即是、叫個小路仔是、看你露體啦，或者就是你叫個小蚊仔露體啦、或者有些人現在呢是利用小朋友從事色情的拍攝。那這些呢我們都可以。不過呢我想講回呢就是在我過去接觸呢其實很多咧，就係有冇身體接觸都去到有身體接觸，絕大部分係有身體接觸嘅同時咧，係仲係一路遞升嘅。 遞升嘅意思係 後來 係 去到咧，係、甚至有啲係有性 接觸， 係啦，性器官 嘅變本加厲啦。其實係 啊，甚至喺自己屋企人裡面嚇，即係爸爸、哥哥啊嚇，有係老師，有係教練，都有。 咁我想问一下咧，作为呢个小朋友嘅性侵犯咧，识嘅人个比例多唔多？即系包括，即系反而系陌生嘅少啲， 多绝大部分系认识嘅添。吓、喺外国咧就做一啲嘅研究，就系即系七成至九成嘅咧，其实都系喺我哋接触里面咧，亦都系绝大部分咧。佢哋都係佢哋所認識嘅。嗱，而家咧喺呢個呢即係十年八載咧，就係隨著互聯網嘅嗰個嘅嘅即 係係啦 個 發達啦 嗰個發展啦、就即係多咗好多咧，就係佢喺網上識咗人，然之後咧就被性侵犯嘅。咁呢一個咧都有。就同咧以前童年受性侵犯嗰啲咧，我哋睇到係有啲唔同嘅。 即係因為嗰個互聯網，所以就帶動呢啲趨勢啦。即係大家就其實就唔識嘅， 值得注意嘅。 跟住然之後就約出嚟見面，係嘛？ 係約出嚟見面，可能咧就第一次就已經被性侵犯都有。亦都有一啲係即係跟住我好似識咗你，我同你 friend， 然之後我錫你，或者咧甚至就係、喺網度啦嚇，即係可以有一啲嘅即係網絡色情嘅。咁不過就喺我嘅工作上邊咧，其實就接觸更加多，就係佢哋以往嚇，無論係男或者女，佢哋童年係受過性侵犯，而係即係對於佢哋有好多咧，佢哋一路都冇講過出嚟，係積壓咗好多年，但係咧唔等於咧嗰啲嘅影響冇喺度喎。咁直至到咧佢哋一個成年人嚇，喺某啲嘅情況底下，佢哋決定係去揾服務 求助啦，一定要都係啊，冇錯嚇。咁男女方面嘅比例，我諗都係女性比較多啲啦。 係男女咧都係女性被性侵犯嘅係多啲，但係唔等於冇男性。我自己都有接觸過，係有童年係男性嘅受性侵犯。我有我之前有個同事，佢就主力係做男嘅添嚇，即係佢係男性嘅同事。 哎呀，多唔多咧？其實呢啲情況同埋即係嗰個性侵犯啊，可以男可以女啦。如果咁嘅話，大家嗰種應付嘅傷痛啊，嗰種感受啊，嗰種傷害啊， 其實嗰啲嘅傷害咧都好相似嘅，好相似嘅。佢哋都係即係喺嗰個嘅自尊感啦 怎樣看自己或者對人的那份的信任、很多時候即他們有那種的、在人際關係上面、那個即是信任、親密、那些呢是即有困難的、也都呢就是那種羞恥感和內疚感、都相當強烈。不過我看到呢在性上面呢就男和女呢有些不是幾同，即是他們都是整體來講，即無論身心靈其實都是很多、相似，也都是他們那個的影響對他們都是大的、當然 我想強調就是未必一定對全部人都是大，最重要就是那個人他怎樣去體會到那個情況，和過去那些經歷是一些什麼經歷、那個侵犯者是怎樣，和之後如果有講過出來他得到的是什麼反應、即是那些如果是一個不信任，或者就是當他好像是 他發酵，譬如我曾經 有一位 的服務隊長、服務使用者，他就是這樣看，即是有一位朋友 他說就是我媽說我姣、所以這樣樣而已、我提話即是、性上面男和女呢，我就看到是相對來說這一點呢比較不同，女的呢就比較多呢就是他們會覺得是、討厭、不想、有些逃避，有些性厭惡、當他的伴侶、接近他的時候，那些的腦海裡面、可能過去那些呢會回來，那種的害怕那些、男的呢就他表現出來的時候呢就反而呢就有時候是他的性慾好像很強、很多時候是即是在性上面的一個即是女的好像 退縮，是的，男的呢就是即是那個的性慾好像很強，去有些 麻醉自己，是不 是、有些他們就即是講返或者表達返的時候就是、即是好像很多東西都失控呢，是而他好像就是用透過性嚟到去揾翻自己嗰個男性嗰、那個 masculinity， 係所以咧，其實真係嚇，一方面可能出現驚嘅情況，另一方面就可能係自己好似用咗呢一種可以用咗性行為嚟到掩飾、或者係啦掩蓋以往嗰種嘅傷害之餘咧，要證明自己我係一個男人嚟噶，係啦，我係 好識得 保護自己嘅，係咪？ 佢哋未必好強嘅意識自己係、 但 係 佢哋個行為就表達咗出嚟， 係啊，喺喺呢個都係佢哋嘅嗰個生存之道，或者系咧，都系佢哋一个咧，佢哋嗰个保护自己。 咁頭先我都聽阿 Grace 有講啦，就話其實有好多佢哋可能細細個都想講或者講過，屋企人跟住唔會理，或者可能都不以為意啦。咁、到大個嘅時候，又因為啲咩事而令到佢哋真係都會夠膽同多啲人分享翻，原來佢細個有啲咁樣嘅經歷嘅咧？男仔系咪更加难会自己去提起呢件事呢？因为毕竟头先我哋成日都倾，系啦，就 对于佢哋嚟 讲， 男人 系威噶嘛。男嘅喺我哋中国人社会都系，喺外国社会都系，好多时候男嘅系一个你 系 保护者嚟， 系咯， 你系强者吓，而你系被侵犯， 系咯。 而如果个侵犯嘅人吓，刚才彭先生有提到系啊，即系有阵时咧，侵犯嘅女嘅咧系多啲被侵犯，男嘅都系有。而侵犯者咧，我哋过去亦都睇到咧，系无论男同埋女咧，佢哋都系比男嘅侵犯系多啲嘅。当然亦都有女嘅侵犯吓。咁、但系咧，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女嘅被侵犯咧，可能就会话佢蚀底咗啦。佢哎呀弊咯咁吓。男嘅被侵犯咧，可能讲俾人听嘅时候，人哋会觉得啊。你咪益咗你嚇，即係咪嚇，即係你咪賺咗咁啊！即係呢啲嘢咧，係令到咧係男嘅其實係更加難去改。係 咯，咁點解佢哋會講咧？ 係啊，係啊，嚇 嗱，即係當佢哋係咩情況底下會揾服務或者會講出嚟咧？就有陣時咧都係俾一啲嘅情況咧，係一啲嘅處境或者咧喺當時嚇一啲嘅報紙或者一啲嘅報導，係、有陣時引發嚇。過去咧，我咧係曾經咧就有開一啲嘅小組，係俾童年受過性侵犯嘅朋友。後來咧就係、亦佢哋咧就係睇翻嚇嚟參加嘅時候，佢哋都講翻就有陣時咧就當睇到 睇到一啲嘅新聞嘅時候咧，嚇、咁我哋都試過咧，就係介紹有少少啦。佢哋係隔咗半年之後打嚟，係啊，即係亦都咧有啲人咧，佢哋係就係嗰段時間佢哋去揾服務嘅時候，唔係一定係為呢樣嘢，係好多時候可能關係人際關係嘅問題、情緒嘅困擾、情緒嘅問題，而係喺個過程裡面，我哋喺工作上邊咧，我哋都會係問翻佢哋一啲咧童年嘅經歷嘅、而佢哋講翻咗出嚟嚇。咁、而作為性治療師咧，亦都有一啲係我哋喺個嘅性治療嘅服務上邊咧，我哋會睇到係每一個嚟嘅咧。我亦都會問嘅，即係會問翻下佢哋童年嘅成長嘅一啲嘅經歷，佢哋嘅性嚇第一次接觸係點樣嘅？咁亦都有一啲人係佢哋 即係可能係因為以前細個經歷，所以就影響咗今日嘅佢。點樣去即係處理呢啲即係被侵犯嘅事件，因為其實都真係係當然好想同我哋明白啦。但係頭先有一樣嘢 Grace 即係講到，講完出嚟，跟住仲要俾人話你係咪即係發姣發瞪啊發瞪啊？又或者咧，其實係遇咗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啲人真係唔肯講，就係因為呢啲咁嘅原因。係點解你條裙著得太短啊？係咪啊？係咪你唔檢點啊？所以人哋侵犯你，仲有啲人咧仲會指責。或者就俾侵犯者指責，我唔係侵犯你，你有反應嘅，你有性反應嘅，你身體話咗俾我聽，你唔 enjoy 嘅咩？ 嗱，呢一個咧係甚至對於佢哋自己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困擾嘅地方啊！佢哋點解會話即係有好多嘅 罪疚感 、羞恥感其中就係一個好困難嘅，就係、有陣時佢哋係。佢覺得佢嘅身體出賣咗佢，佢嘅身體係有反應嚇、即係無論男好或者女好，佢哋試過係有身體反應嘅，佢哋更加會覺得就係、咁一定係我有事啦 嚇、 或者咧就係咧我唔拒絕佢嚇，佢、接觸我，佢嚇，佢 令到我有性反應，竟然係嘛、 而我咧係唔拒絕，我又唔講出嚟嚇、我身體仲有反應，咁、所以咧嗰種嘅覺得。是要自己負責任呢一種嘅咧，好難受， 係冇錯， 好困擾住嘅。 係啊，係咁、我哋真係一定要，所以繼續，其實好複雜呢、這個問題。 係啊，咁、所以大家都有啲咁嘅經歷，或者你哋朋友都有類近嘅經歷嘅話、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咁啊同阿 Grace 去傾下啦。 係。 You tell me it gets better in time. You say I pull myself together, pull it together, you'll be fine. Tell me what the hell do you know, what do you know? Tell me how the hell could you know?Hold your head up and be strong. 'Cause when you fall, you gotta get up. You gotta get up and move. Till it happens to you,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How I feel. 佢身上都有一個痛苦嘅回憶嘅，係、啊 ，Lady Gaga 係啊，咁佢自己都講過啦，其實一段時間佢嘅情緒真係非常非常之受困擾，因為佢真係曾經試過被性侵犯啦。呢、隻歌真係表達咗佢嘅一啲嘅感受啦，同埋當時拍一套 documentary 嘅事件，反映翻呢件事啊嚇。Till it happens to you， 18723888，而家先聽一節11点新聞，咁11点新聞之後，我哋會接聽大家電話。 檢察官嘅聲明表示。12名疑犯都是德国人，其中11人已经被扣查，一人在逃，指他们定期会面策划袭击，部分人更加承诺出资采购武器。德国近年发生多宗针对少数群体的袭击，一名极端右翼分子去年在德国东部一座犹太会堂杀死两人，另外一名极右支持者涉嫌杀害一名呼吁支持难民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正是面临审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321点，升2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3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79，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4，人民币6.606。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84美元，卖出1892.0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台风环高嘅外围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环高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es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品尝喜爱的味道，用音乐调配极美味的音符，制作听得到的香气，用耳朵感受香喷喷的歌曲，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号，音乐哀思系列，日本料理歌曲集。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方热线1872388、嗯彭晴，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讲咧性侵啊嘅后遗嘅创伤， 系点样可以走出去咧？ 系啦， 个创伤系点样嘅咧？咁、当然一阵间我哋继续一定要请阿 Grace 啦，一定同大家一齐分享之余咧，咁接听大家嘅电话，我谂可能大家会唔会即系已经摆咗心里边呢件事都好耐咧？咁、所以借住呢个平台1872388，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坦率咁样都同我哋将你嘅心事分享、都希望你可以将呢啲伤痛呢睇下有冇办法，真係阿 Grace 话俾我哋听点样可以将佢摆低下。问下李先生先啦，好嘛，李先生已经电话旁边啦。Hello， 李先生你好。 喂，李先生。 李先生系咪喺度呢 ?Hello， 李先生。是 1872388， 是没错，那是敏感时刻，今晚我们性情中人。 不要紧，那不如现在不如我们问一问 Grace 先。其实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说、就是性侵的创伤后遗、其实什么东西才叫做创伤后遗呢？即系会唔会就系我平时唔讲嘢？即系我意思唔讲嘢系唔讲呢件事，唔提呢件事、正常生活就冇呢个创伤后遗咧？ 冇嘢发生啊，系啊， 系咯， 唔会吓。唔讲唔等于冇发生， 系 唔讲亦都唔等于咧系已经冇咗回事吓。当讲性创伤后遗嘅时候咧，就系佢哋喺童年嘅时候吓，这个讲创伤，有啲系即系可能系身心创伤啦吓。咁今日我哋就讲性侵犯嘅创伤啦，一个大嘅意外或者911事件嗰啲系创伤吓。咁今日我哋讲性侵嘅创伤嘅时候，就系嗰啲嘅后遗症咧，系会包括咗响佢嘅有啲系锁在身体啦 吓， 即系以往成日咧都系同自己讲就系要好警觉啊吓。咁你咧可以想象，即系一个人成日都系好警觉咧，其实咧佢哋嗰个睡眠啊，个吓都轮尽啲嘅吓，或者佢哋有啲暴食、厌食，吓身体成日有好多嘅不适，情绪咧就系嗰种嘅常常提高警觉，焦虑、抑郁，有唔少咧，甚至咧我过去接触嘅时候就系佢哋系对于自己吓有啲自残行为添嘅吓，即系有谂想死，甚至系有啲曾经系有做呢啲嘅行为吓。咁呢啲咧吓，佢哋亦都好多时候会逃避咯，即系话咧系当我哋讲创伤后嘅即系压力症咧，有阵时就系好麻木或者避开吓，咧常常都好似好高嘅警觉，嗰啲嘅往事咧好似成日嚟袭击自己吓。咁呢一啲咧喺我哋接触。童年曾經受性侵犯的成年人呢，其實都幾普遍下的。 不知道李先生有沒有剛才 Grace 所說的一些經歷，不如我們接回聽他的電話看看有沒有。 Hello 李 先生。 Hi。 Hello 李先生你好。是。 喂。 Hello 李先生。是。真係可能好難啟齒嘅，係咪啊？咁希望你能夠攞出勇氣啦，你打得電話上嚟啦，一陣間可以都同大家一齊講下啦。 好啊，如果李生喺度嘅時候咧，就多謝你嚇，都欣賞你咧係有嗰份嘅勇氣 啊，係啊， 唔容易講嘅嚇。 知道 我哋都尊重嚇你想講你就講，你或者你唔想嘅就唔使即係出嚟嘅嚇。 係，我哋再揾翻你翻嚟啊，睇下你咪喺度啊，係啦，李生係啊，因為都好明白嘅，我啱啱睇咗。Hello， 李生 ，Hello， 喺度嘅，知道李生你係咪啊？ O K， 唔紧要，我哋都再继续问下 Grace 啲问题先。 鼓起勇气嘅时候，我哋一齐讲系。 我想问下 Grace 啊，即系头先所讲啦，就系话有啲人即系有唔同嘅感受嘅，例如就系佢会可能有暴食啊，或者好多病啊，可能佢哋不知道呢件事嘅。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可能成日暴食，或者可能就突然间又好瘦啊，或者可能成日觉得自己病，咁佢点先知道原来就系因为受到呢个创伤后遗症而衍生咁多病咧？ 佢哋未必知噶。即係佢哋未必知道，佢哋裡面咧實在太痛啦，即係有陣時咧就用咗呢啲嘅行為咧嚟到去 發泄， 幫咗自己。曾經咧有一個成日戒手嘅，佢就講啦嚇，即係太裡面太痛，我都唔識得點樣去處理我自己嗰啲嘅情緒咧，以至我用呢個方法，或者咧佢哋有亦都有另外一個婦女咧，就係佢係。食到自己嘔再食嚇，即係嚇咁有一個厭食嘅咧，佢就話：如果我係洗衫板身材，冇人會 冇人會掂我噶啦，冇人會掂我噶啦嚇。咁呢啲咧，即係你話咧，佢哋係咪即係點樣知咧？有陣時係佢哋自己都唔知道，喺個輔導嘅過程裡面咧，一路路即係傾嘅時候咧，佢哋自己先至係呈現翻咗咧，佢哋有。有過去一啲咁樣嘅影響嚇。 嗯嗯，佢哋想唔想？即係佢哋肯定好想擺脱嘅啦，係咪呢一個陰影，呢一個創傷？ 係。 但係做唔做得到咧？或者點樣先至能夠即係做得到咧？ 我咧就好睇到咧，就係、是、即係除咗喺個別輔導咧，如果佢哋咧有機會參加小組咧，又對佢哋有好大嘅幫助喎。 嗯。 過去咧，我都即係除咗喺個別輔導嘅時候，就係、是、有小組咧，佢哋喺嗰個咧係大家互相之間嘅嗰、那個即係 支持係咪啊？ 支持啦，同埋就係、是、其實你驚我都係驚㗎嚇，即係咁樣樣咧喺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是。当在那份的大家都有那些的 同样的经历 的时候是即是有帮助有帮助。 嗯 那是包括了在即是他们自己的那个你说厌食啊暴食啊、嗯、在这些地方都是大家互相扶持。 5 a.m. Friday morning, Thursday night, far from sleep.I'm still up and driving, can't go home, obviously, so I'll just change direction, cause they'll soon know where I live, and I wanna live, got a full tank and some chips, with meAnd a gun, and a man on my back, and I sang holy, holy as he buttoned down his pants. You can laugh, it's kind of funny, the things you think at times like these, like I haven't seen Barbados.So I must get out of this. Yes, I wore a slinky red thing. Does that mean I should spread for you, your friends, your father, Mr. Ed? It was me and a gun.And a man on my back, but I haven't seen Barbados, so I must get out of this. And I know what this means, me and Jesus, a few years back, used to hang, and he said,It's your choice, babe. Just remember, I don't think you'll be back in 3 days' time. So you choose well. Tell me what's right. Is it my right to be on my stomach? A Fred Seville. It's me and a gun.And a man on my back. But I haven't seen Barbados, so I must get out of this. And do you know Carolina, where the biscuits are soft and sweet? These things go through your head.When there's a man on your back， 喂，呢只歌都系啊，佢都系讲佢自己亲身嘅经历啊。 嗯， 星期五清晨5点，佢翻唔到屋企，因为就系担心呢个强暴嘅人会跟住佢。 嗯， 咁唔通佢系因为着住红色嘅裙，就一定要将佢自己交俾你啊？冇错，呢只歌都系 Tori Amos 咧分享翻，又系一个性侵嘅经验啊，将佢变成呢一首嘅歌曲啊吓。首歌嘅歌名叫做咩名啊？ 首歌的歌名叫 做 Me and Gun。 好了，这个时候不如我们接听一个听众电话先。 嗯， Hello， Hello， 喂， 是 Hello， 你好，你是李先生是不是？ 系，我姓李。 系点啊？李生，你个情况系点啊？ 其实童年俾爸爸侵犯咗好好长时间。 系几多岁啊？点样发生？ 妈妈又叫我乜都唔好同人讲。 嗯， 持续咗几耐啊？嗰阵时？ 十二三年 持续咗。你当时几多岁啊？ 我嗰时应该系小学六年班定初一开始。 嗯，爸爸点样侵犯你啊？ 其实开始就开始系约打就。打打下之后至开始侵犯，不妈妈就一直冇乜做过啲乜，就冇乜讲，冇乜劝止过，就净系叫我唔好同其他人讲。 嗯，但系即系佢系点啊？一开头打完你就会摸下你啊，定系点咧？ 佢打完咪骂你。呵下话问我痛唔痛，跟住同我查药嗰阵时就越摸越过，越摸越多。 呢件事你同你阿妈讲冇处理，你有冇同其他人讲过？ 其实佢有见到，都其实唔系好想要。唔系可以污我讲，但系去到都系维持嗰种态度，叫我当场又冇阻止，但系之后就叫我唔好同其他人讲。佢呢十二三年都系咁嘅态度。 Grace 头先好似李生呢一个情况，真系讲俾亲人听都叫你唔好讲啊。 系啊，吓。李生，多谢你吓，即系有勇气，即系同我哋分享吓，都唔容易嘅吓。刚才咧，你提到咧，就系你妈妈系都知道呢件事嘅，即系吓冇劝止吓。不过咧，就系即系反嚟叫你就唔好讲俾人听吓。呢个侵犯而家系停咗噶啦，系嘛？ 停咗啦，系咪啊，李生？ 因为刚才我听到你话。十二三年吓，即系持续咗十二三年，停咗未噶？ 其实停咗嘅， 系 而佢本人都离咗世，但系、 但系就呢个对你个影响就仲喺度， 就系冇办法忘记得到，放得低。 系阿 Grace， 好似李生呢个 case 嘅话，其实都已经都几伤害得几深。咁佢可以用啲咩方法先至可以令佢冇咁伤痛咧？ 你憎唔憎你爸爸？ 当然，其实更憎嘅系我妈妈。佢 系呢个 其实唔系冇。做唔到，但系佢 你想 佢 保 护， 吓系啊，呢个咧都系好正常嘅一个嘅，即系你嗰个嘅感受同埋情绪反应吓，即系话咧系嬲爸爸，可能咧都冇嬲妈妈咁多吓，即系喺过去咁多年吓，你系承受紧被侵犯。而一个咧，你好盼望可以即系保护你嘅妈妈咧，喺嗰度好似就冇做得到呢一样吓。咁喺呢段嘅日子嚟咧，喺唔知道咧过去咁耐咧，你有冇机会咧系都去即系揾过一啲嘅服务咧？你都系去帮助自己喺呢啲嘅阴霾吓上面咧，你都系去即系行多一步咧。嗬，你今日打呢个电话咧系。多谢你啊！你其实系都比其他人更加都了解到咧，系性侵犯嘅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就是、有阵时咧系你过去嘅经历，原来咧吓有讲过出嚟嘅。不过咧，如果冇得到一个支持嘅时候咧，反而就系即系令你一路持续咁多年即系嘅一个辛苦啦吓。 咁點樣可以走出呢、這個即係？ 咁傷痛嘅 係啦，好難磨滅啊！真係，係咪要慢慢？ 我想請問咧，即係喺呢段咁長嘅日子裡面咧，嚇有冇你有冇接觸過任何係即係或者講俾其他嘅人聽嘅？當你作為一個成年人嚇、多謝你今日打嚟啦嚇。 其實有啲難， 係好難。 其實我好佩服嗰啲係。講到出嚟嘅男士，但我似乎又難講咗，所以一直都冇揾人特別講過。 嗱、我諗你好重要嘅咧，喺呢段嘅時間咧，即係咁短嘅時間，亦都未必咧可以講到幾多。不過咧，就係即係如果對你有參考價值嘅，請你都記得咧。就是被性侵犯咧，嗰、那個錯唔係喺你嗰度嚇，你咧仍然係一個咧好有價值嘅一個人嚇、你係好矜貴嘅、不過咧就係咧喺過去即係、就是、爸爸咁樣對你嗰種嘅，令到你覺得即係自己嚇、裡面可能都積住咧有好多嘅迷惘、羞恥嗰份嘅傷痛嚇，嗰種嘅憤怒都或者出唔到嚇。我咧好鼓勵你嚇，如果咧喺過去，假若你冇接受過輔導嘅咧，我鼓勵你咧嚇，即係都去咧揾輔導嘅。如果十二三年，正話聽到你提嚇，即係其實積住咧你自己喺。持續咗咁耐嘅日子咧，其實都辛苦 嚇。辛苦係，不過好多謝你，李生係今日行出咗第一步。 係啊，你要忘記咗過去一啲傷痛，你先會有其他開心或者快樂嘅將來。因為你應該係大把日子，咁每一個日子應該要放低呢一個擺脱呢一個嘅沉重嘅傷痛噶啦。 不過咧，可能咧，你而家未忘記得到咧，係係實在嘅，嗰、那個係真實嘅嘅經歷嚇，即係唔係咧一朝半夕就話可以忘記嘅嚇，好重要嘅就係咧，你先可以去接觸翻處理自己裡面嘅一啲嘅情緒啦、感受啦、觀念啦嚇，即係同埋咧有陣時咧都要嬲得出先嚇、即係即係幫助自己咧，嚟到去釋放自己。 係，記住你自己係最珍貴嘅，李生真係多謝你，祝福 你，拜拜， 拜拜。 好啦，呢個時候我哋都接聽第二個嘅， 把握時間啦。 係啊，佢叫豬仔啊 ，Hello， 喂，豬仔 ，Hello， 喂，我係豬仔啊， 你好， 豬仔你好， 請講。 係啊，我係幫我一個朋友。是发言 的。你请讲，是你把握时间。 是不是好，是发言的。 是怎样，他是怎样。 我的朋友呢就是我同学来的。 嗯。 是啦。咁呢他最近这几年呢成日想返细个那些东西。 嗯，是怎样啊。 咁他都挺惨的。 嗯。 咁呢他细个是呢就身处在一个大家庭。 嗯。 咁呢就他有八兄弟姊妹。 八个兄弟姊妹。 系啦，咁因为佢细个咧，佢佢妈妈就叫佢做家务啦，所以咧，好通常咧，佢都喺屋企多嘅。 嗯， 咁咧就好似记得佢话有一年咧，咁有个哥哥咧， 啊猪仔啊，你系咪用 hand free 啊？而家 我唔用 hand free 噶。 哦 ，OK， 好啊，因为好远啊。 系咪我个电话收得唔好啊？ 唔系，而家就好 啦。企定定讲， 系啦，系啦，系啦。 请讲，继续。 咁咧，佢咧个哥哥咧就佢有性病嘅， 嗯， 系啦。咁咧就就佢嗰时得佢几岁咯， 嗯， 系啦。佢同我讲翻最近见翻佢哥哥嘅时候咧，其实都唔系咁开心，因为佢以为已经忘记咗，但系最近佢妈妈走咗嘅时候咧，佢就再记得翻细个啲嘢咯。 嗯， 咁我最主要系因为我陪住。佢傾偈嘅時候咧，佢話我經常都記得翻，同埋經常見翻哥哥嘅時候，好尷尬。 係因為侵犯過佢。 係啦，因為佢記得話佢媽媽都有叫佢，如果哥哥叫你咁樣，你就避開佢啦，唔好睬佢啦咁咯。 嗯，係啊， 只係咁樣咯。 朱姐， 但嗰陣時佢得幾歲？ 係 朱姐，多謝你啊！嚇，你為個朋友咁樣樣去睇翻咧，好即係佢見翻哥哥嚇，即係就有好多嘅情緒嘅反應，或者咧昔日嘅好可能好多嘅經歷咧，係會嗰啲嘅往事咧，就好似嚟襲擊佢咁樣咧，係呢個都係好多。被性侵犯的童年受性侵犯的人呢 都普遍的、如果呢你作为是他的朋友 的时候、即是在当中你、那个聆听呢都很重要、即是给他有机会跟你去分享、多谢他信任你、即是也给他知道呢、你是、即是愿意陪伴他的、而他呢、能够即是 得到你的信任， 同埋都承认自己咧喺呢段时间系喺呢啲咁样嘅状态吓，即系接受自己系呢啲咁样嘅状态嘅。若果咧可以的话，你都鼓励佢，睇下咧就话啊，佢而家呢段时间佢同见翻屋企人嘅时候，佢自己觉得系点样嘅。如果佢真系太过困难吓。嘅時候都俾自己有啲嘅空間啦。咁、我都好鼓勵你咧，係如果係適合嘅時候，你都可以鼓勵佢去揾輔導嘅。即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嚇、 其實咧，佢以前嘅志願咧係做社工嘅。佢係咧，因為咧，佢又即係學歷到唔到啦。咁啊，做不停做義工啊。 係咯，唔緊要嘅，豬仔可以繼續進修嘅。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先啦，朱仔 ，thank you， 多谢晒 Grace 啊，其实即系痊愈真系要靠自己，不过我相信时间亦都更加紧要啊吓，多谢晒你，系啊，咁啊，我哋都听新闻啊，11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第三季实质经济按年下跌3.5%，跌幅较第二季明显收窄，按季更加反弹2.8%。政府經濟顧問歐石雄表示，如果本地疫情繼續受控，環球經濟沒有突然逆轉，本港第四季經濟可望進一步輕微改善，但考慮到頭三季表現等，預測本港全年經濟收縮6.1%。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4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23岁浸会大学体育系女学生，是早前确诊者的同学，她在协恩中学任职实习老师，学校昨日停课，今日起网上授课至今个月24号，患者住在太古城太湖阁，几名家人和朋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一名確診患者是50歲女子，她的丈夫是一名早前確診的77歲的士司機，住在長沙灣海麗村海輝樓。她在上星期五去過海麗商場喜少年酒家，今個星期二去過深水埗北河街街市。新增本地個案中有兩宗源頭不明，患者分別是一名在沙田威爾斯醫院李炳醫學圖書館工作的56歲男子，以及一名住在旺角德豐大廈的65歲退休人士。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有条件批准记协上诉，在取得政务司司长批出豁免限聚令等条件下，批准记协星期日可以在港岛区举办游行，但必须在游行前一日得到政务司司长批出豁免。记协计划举办游行，就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事件表达关注。副主席陈朗星强调，记协承诺的条件非常苛刻，包括只容许记协会员、新闻从业员、大专学院新闻系师生参加，并且要实名报名。记协会检查参加者的记者证和学生证，游行期间要戴口罩、填写健康申报表等。记协不会将报名的表格交给其他部门。 他又说希望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尽快批出有关豁免，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记协愿意再商讨，强调希望可以举办游行。宣布胜出美国总统选举的拜登继续推进过渡工作，但由于未获特朗普政府的总务处承认为总统当选人，未能够听取每日情报简报。超过150名前国家安全官员发出联署信，敦促总务处承认拜登和何锦丽在大选胜出，让他们听取每日总统简报。联署信警告，进一步延误权力过渡将会构成严重国家安全风险。部分共和党国会参议员亦都认为有需要让拜登听取简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283点，升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2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7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5，人民币6.609，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54美元，卖出1,888.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后期天气温暖，较为潮湿。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阿芝与海默》，作曲黎晓阳，作词王乐怡，主唱黎晓阳。 哦，怎么一生都即将化过，回头连医生都着错。 《孤独的对岸》，作曲林奕康，作词 Oscar， 主唱林奕康。开始作曲柯震峰，作词陈咏谦，主唱陈卓妍。 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从佢近排嘅一个纪录片当中都讲到啦，佢系一个平凡人，但系非常之爱音乐。而一上到台咧，佢就变身变咗另外一个朋友噶啦，嚟自加拿大嘅偶像 Shawn Mendes。 Something wrong, I never said I was the same. I wonder when I cry into my hands, I'm conditioned to feel like it makes me less of a man. And I wonder if someday you'll be by my side and tell me that the world will end up alright. 头发长咗，亦都长大咗好多。喺 video 当中咧，更加第一次跳舞添。不过大家好关心就系佢同佢女朋友 Camila Cabello 嘅近况就真。呢、这个礼拜上升到去第三位 ，Shawn Mendes Wond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大家好，我是晴朗天阿朗。虽然有过度活跃症 ADHD， 但喺机缘巧合之下参加咗展翅青健计划。 由永明将菲比斯 Maroon 5主音 Adam Levine 喜剧红星 Jim Carrey 都患有 ADHD。 究竟由吴业坤饰演嘅晴朗天遇见展翅青健计划，又能唔能够化 ADHD 为力量呢？ 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11月16日起，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相遇。 有一次我在旺角见到有人落车，哇、哦！你睇我冇着裤啊，同朋友讲啦，冇啊，边度有啊？跟住之后我就喺度睇住啦， 真系咁渴望， 因为我要知道我自己有冇思觉失调啊嘛，呢个问题。 阿莫，我今日有着裤嘅， 嗱，师妹今日着热裤啦。 咩话？唔系话 阿 莫 着裙 喎， 你真系唔得喎。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Dixon、师培、 陈上司，认真做。 敏感时刻，夜游夜游公子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啊？我哋又有夜游郑公子啦吓，咁啊继续去游历一下啦噃。 系啊，上个礼拜就有一个唔开心嘅收场啦。 唉，咩唔开心啊？呢啲出得嚟玩，有时都预咗啦，咪郑公子吓。 呢、个都系一个 experience 嚟嘅 吓， 但系所以我话我哋通常就冇我上一集讲嘅呢个兄弟。即系咁衰，自己出去玩，我哋一班人出去玩， 都系一班人安全啲。 有咩事有个照应 ，exactly 毒食真系唔系几好嘅咧，系啊， 同埋佢都系真系太过，佢太过孤寒啊嘛，佢谂住系即系佢系 自己俾自己瞓啊， 唔系 咁梗系噶啦，唔系噶， 唔系佢，我上一次咧可能讲得唔够清楚啦。佢識嘅呢個女仔，佢係即係真係當大家係交流式，係完全係諗住識女仔嘅啫嘛。 係係係， 就唔同我哋話，我哋pay 一個 money 去有一班女仔同。 係係係，即係其實佢唔想俾錢，但係想揾初戀，但係要去到 LA 揾。 冇錯， 係冇錯。咁係啦 ，LA 裏面發生嘅事都繼續都有好多啦，知道嚇。咁啊，即係成個 trip 成兩個幾禮拜時間，好啦，又俾試過俾人即係係啦，爭啲啦，即係都覺得真係俾人。呃咗啲钱，我惊冇命，所以其实都，但系都有冇磨咗到你哋嗰种兴致咧？其实 绝对冇，我哋绝对系变本加厉啦。 你睇下郑公子个人， 我哋真系觉得，哎，开 心。 我哋发生件咁嘅事，咁唔开心嘅嘢，等下要搵啲开心嘅。 不过搵啲安全啲嘅，开心 系咯， 系啦， 安全性比较吓。 所以就因为咁样，我哋就觉得要安全啲咧，我哋要 console 翻我哋当地嘅兄弟。 仲要定头重啊！ 仲要唔系当地嘅亚裔兄弟，一定要揾翻当地嘅美国人。 系系系系系。 咁所以我哋就揾咗我哋喺当地，我哋觉得个应该安排得最好嘅。 嗯。 咁首先因为佢本身屋企喺嗰边好多年啦，咁亦都有啲家底啦。 系。 佢自己一个中意出嚟玩嘅人啦，佢亦都讲咗好多次，其实你有啲咩我帮你安排啦。咁所以我哋发生完。唔開心事嗰一晚之後咧，我就 call 佢，喂，不如你安排下啦。我之前安排咗啲嘢，跟住不如今次到你安排下啦。好啦，咁你哋想做啲咩啊？佢話：你哋會唔會想試下我哋呢一邊嘅 massage 咧？ 哇！ 咁我就話 massage 我啫，我哋香港。大把 massage 係咯，按摩嘅嘢真係乜嘢食都有啦。 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話，咁我哋都想試嘅。 係美式喎，今次 係美式 係講就係咁樣講。佢話嗱，我哋呢邊咧，我安排你去一個地方，去呢個地方係 好 secret 嘅， 嗯，秘密， 只係一啲認識嘅人先至可以安排到嘅。哦，啊，呢、這個 experience 好喎、啊。咁啊，呢個咁特別嘅，咁佢話好啦，等我安排下睇下得唔得先喎、嗯，因為都有機會人哋係 復活曬㗎，係啊。 咁所以佢就走去打電話，打完一輪電話佢就翻過嚟，佢得安排咗 ，OK。咁啊，安排咗又係當晚， 嗯， 我記得仲要係唔係好夜嘅啫， 嗯， 唔知當晚係講緊唔知八點零九點嘅呢啲時間，咁咁佢就嗱，不過咧。我就只可以安排到三個位，咁我哋有成五個位。 哎呀，抽籤，踩包剪揼。 咁係啦，咁 end 濕總之咧， 分兩日去咪得？ 唔係 一日啫，得三個位咋？ 佢係安排嗰晚， 係啊， 咁就只係有三個位。 我以為可以好啦，第二晚再安排另外幾個人去。 唔係第二晚總有其他嘅安排，我哋只係逐日係講緊嗰當日嘅安排啦。咁咁我哋 end up 總之長話短說，我都係其中有一個去到嘅。 哦， 咁我好記得啦，個朋友就嗱呢一度啦，要好成件事要好 low key 嘅， 係要好低調嘅， 好低調嘅， 唔好講俾人聽。 咁我哋就哦 OK OK OK， 咁我哋記得嗰晚我哋食早飯，食、完早飯咧，跟住呢個朋友就 pick up 咗我啦。加埋另外兩個兄弟啦，咁佢就揸車去咗一個其實住宅區嚟，唔係一個商業區嚟嘅，一個住宅區。咁我記得佢泊低咗架車，跟住一路行，佢亦都不斷喺度同我哋即係 go through 啦。你一間你去到嗰度咧，你等我 handle 啲嘢得噶啦。哦，咁我好記得咧，我哋去到一間屋，即係一間好。好似喺加拿大嘅一啲住屋嗰啲， 普通嘅一間 普通嘅 獨立屋咁樣係嘛？ 係啊，咁我記得我企咗落嗱，我呢度有三個兄弟，我要逐個帶你入去嘅，唔、可以三個一齊去 講咁嚴謹， 咁緊要。咁啊，首先有一個兄弟就同佢去咗先。咁我記得我望住個兄弟，我哋要係真係喺對面街等。 有冇揮手啊？ 喺對面街等我記得。 咁搞笑啊！ 跟住我就見到即係我哋其中嘅兄弟同另外當地嗰個兄弟啦，咁就佢撳鐘啦，跟住at some point 有人開咗對門，但我哋見唔到個人嘅。總之佢開咗對門，咁佢兩個攝咗入去。攝咗入去，咁當然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總之過咗冇幾耐咧，我個 friend 就行翻出嚟啦，跟住就入我個咧，咁到我個去咯。我係第二個，咁第二個我去到咧，咁就係又係我企咗喺個門口度，just stand here is okay， don't worry， just stand here。咁我 OK， 我企喺度得啦 ，OK。跟住企喺度咧，佢又係撳咗個門鐘。跟住隔咗一陣啦，我唔記得咗，可能隔咗成分鐘。 佢得一個師傅喺度，其實係咪？ 隔咗一分鐘到嘅時間咧，跟住對門又開咗，跟住開咗我哋又攝咗入去啦。跟住我今次到我攝咗入去，咁我攝咗入去咧，其實嗰度我 入到去 咧，淨係一個走廊。 哦， 跟住 住屋 feel 定係靚嘅裝修 feel 嘅咧？ 兩樣都唔係。 嗯， 佢 鬼屋 feel 唔係一個好 clean 嘅地方。但系佢系我一入去咧，即系你入咗门口嗰条走廊，咁嗰条走廊咧，跟住咧你就会见到有唔同嘅门，跟住就带咗我入咗去一间房啦。咁带咗一间房咧，跟住我朋友就话：，哇，咁你慢慢 enjoy 你嘅 massage 啦，我去接另外一个兄弟入嚟啦。哦，好啊，咁我咁几耐啊？ 系咯， 你嗰下系紧张啊、惊啊，定系？ 其实嗰一刻咧，其实个感觉系好 confusing。 哦， 因为你完全唔知 actually 下一步系做啲咩咧，同埋我嚟到一个咁陌生嘅地方 ，suppose 我系做一个 massage 啫，但系点解嗰度成件事 好神秘咁样啊？ 都会有少少嘅谂法，会唔会有啲咩事发生？但系不断同咁又冇可能嘅，呢个有一个好兄弟去安排。你係咁 private 哦 ，OK， 咁所以我話佢臨離開嘅時候嗰刻話，咁我喺呢度係 幫你買咗兩 part 啦， 跟住佢話 唉，佢哋都唔好多時間啦，一個鐘到啦。OK。咁佢就走咗啦。咁佢走咗嘅時候咧，咁嗰個 receptionist 咧，即係類似 receptionist 啦。佢就話：哦，咁你需要需唔需要飲啲水啊，或者乜嘢啊？要杯水都 OK 啊。咁我 OK。咁我就出去啦。轉頭會有人嚟 招呼你， 招呼你噶啦。咁樣咁佢走咗，咁坐喺度。跟住我就發覺，咦，原來 actually 我坐緊喺呢度咧，已經係類似嘅一間房。咁我坐咗喺度等嘅時候咧，等咗大概可能都係 around 兩三分鐘到啦。跟住就有一位女士入咗嚟。嗰位女士入到嚟嘅時候咧，佢就會 explain 俾你聽，佢話嗱，我首先我需要一個同你 establish 一個 safe word。 OK。是什么 Safe word、就我们为听众 一起建立的 要建立一个 安全 的 说话。 说话是。跟着我就说、安全的说话搞什么、 即是意思如果你应该大力你就举一举手我太大力你 举一次手是不是那些 他不是他 我就说、我们需要一个 safe word 吗 你 Do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here?即係話你知唔知你喺度做咩 ？massage， 係咯 ，yeah， I'm having a massage。跟住最多我只係諗緊啊，可能係呢啲嚇有比較再 touch 啲嘅 massage， 只係諗緊呢樣嘢。 按摩啫係嘛？ 咁點知咧？即係佢同我佢話 ：，well， 哦 ，we can go further， 即係我哋可以去 深入啲嘅， 深入少少咧。我需要一個 safe word， 知道。俾我 signal 到俾我咧，知道你係唔舒服嘅，想停呢件事。 停啊！ 但我想講，原來呢一個地方咧，係一個你去到你係可以玩 role play 嘅地方。 我諗到係咪 The Fifty Shades of Grey？ 有少少啦，因為跟住咧，佢一路咁樣講啲嘢嘅時候，我就開始喺度望，喺度望呢個地方喺度。 有冇道具啊？有冇架？ 咁我就係發覺，咦，原來呢一度呢間房上面咧係設備好齊全嘅，即係上面會吊咗好多嘢可以俾佢哋吊呢啲嘢啊。 係， 佢亦都好多嘅。 你明啊？可唔可咧喺啲隔離的五十咩？係啊，嗰種電影嗰個嘅 格局。 是啦冇錯。 有使皮鞭啊。 所以佢就要同你建立一個安全嘅 字眼。 Yes, 冇錯。咁但係我。 建立咗咩字眼呢 但係我同佢講。 我要投降。 但係我同佢講通常你唔可以用啲咁一般嘅。 吊 轉頭你可以呢建立一個 safe word 譬如可樂。反而呢啲先就係 safe word 啊！因為我都話啊，救命係我個 safe word 冇。 其實即係話，係咪再勁啲？ 你 suppose 嚟個 role play 啊嘛，你要揾一啲詞語係喺呢個 role play 唔會發生嘅，即係無啦可樂咁就。 哦， 知道呢件事需要完。 你嗰陣時咪會毛管都凍曬咯？會唔會啊 ？Well, actually， 喺嗰刻我有諗過，我想唔想去體驗 咧？ 係 啦，體驗下 體驗一樣咁樣嘅嘢咧。咁但係即係我嗰刻咧，我就 都嚟 我就話，哇！我哋真係需要有個 safe word。佢話呢樣嘢 is up to you， 隨便你啦，係啊。 即係我 I'm a professional， 即係我一個專業嘅所以話你俾到個即係 safe word 我咧，我哋可以慢慢試咯。即係你可以慢慢試咯。 係由的立開始。 冇錯，即係有唔同嘅嘢可以開始 嘅。 但我想話，即係 actually 佢係有少少係可以玩所謂嗰啲叫做避藥啦 ，SM 少少嗰啲 或者有一啲係即係 anything you can imagine， 係 即係你可以話，誒，譬如你有啲中意 pretend 佢係細路仔，對住個 teacher 又好，或者 whatever 啦 you can imagine。咁 扮演嚟嘅，扮演嚟嘅， 冇錯，扮演角色。咁但係我就actually， 即係我覺得可能呢個會比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太犀利啦。因為我同埋我一個 唔可以俾人虐待 嘅。咁、我虐待人啦，調轉啦，我哋個 role 或者鄭公子話：最後你幫我揼骨得啦。 但係我想話咧。调转又唔得噶， 又唔得噶， 吓系啊， 即系冇得话你虐佢，唔得唔得唔可以。 即系所以你一去到就系俾佢虐虐待。 呢啲地方系 set up 咧 ，set up 个角色， 即系 for 个 role play 咧，系 dominant 系个女性。 嗯 ，OK， 耶，咁佢先即系 save 啦吓。 嗯， 咁但系所以 ends up 咧，我话喂 ，can we 即系我话诶，可唔可以即系一个 massage 咧？佢话 well， can you still 即系 give me a safe word？ 系好， 我都 攞个硬嘅叉去揼你。 放梅花針 啊！好似人哋咧揼松肉嗰啲釘嗰啲咧。 之後話嚇，仲要 save 佢。哇！即係我，即係佢話我會同你做 massage，但係我亦都會做 佢一啲做嘅嘢啦。 我覺得可能可以俾你探索下嘅，佢好識講嘢，可以俾你探索。因為即係我覺得可能佢既然收咗錢，佢要做嘢，佢唔可以就咁俾佢。咁我話 OK。咁所以我其實咧，我俾咗個 save 佢咧，真係可樂嚟嘅。 係啊，唔怪之得啦。 因為我喺嗰刻我就諗，一個 save 係最唔拉更嘅喺呢個情況，因為可樂啊。咁所以我真係俾咗個可樂嘅名佢。咁所以跟住佢係一路一路同我做 massage。 咁但係咧，去到有一刻咧，佢就係去 explore 我嘅身體。係。咁。 我好想知道點樣 explore 啊！ 同埋自此之後冇愛上咗咧。 嗱，首先我就冇愛上到呢樣嘢。 係， 但係 in my mind， 當我完咗呢件事嘅時候，我 in my mind 我只係好好奇，我其中有一個兄弟咧係超級中意係 experience 唔同嘅嘢噶嘛。我頭先都有，即係我之前都有同你提過，其中一個兄弟係超中意任何 experience， 佢都想去到盡嗰只啦。咁佢有去噶嘛？佢當然有去啦。佢冇可能去啊！咁所以喺嗰刻，其實到我完咗事嘅，我係好想快啲行出去。 嗯， 最主要想 update 其他嘅兄弟。誒、你 experience 咗乜嘢啊？咁啊，所以到我終於見到佢嘅時候，尤其是嗰個兄弟， 啊、 我就有即刻同佢講：喂 ，so did you like it 啫？你中唔中意啊？做咗啲咩嚟啊？跟佢就係望住我就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 佢系咪都需要冷静咧？因为 我净系记得嗰一晚佢系好快翻咗入房， 瞓着咗， 就冇行出嚟啦。 佢嘅心灵上面受到 好大嘅伤害。 佢始终都系冇同我讲发生咗啲咩事。咁但系即系我只可以讲话有一啲比较 interesting 嘅 place 咧喺 actually 喺 LA 或者其实喺美国啦。不过而家讲紧 LA 呢个 experience 就会。是好 usually 一啲真係好 private， 係要有真係佢哋當地 熟人先 自己一個圈子嘅人去 set up 嘅，同埋佢都係講到即、就、係、是啊、如果唔係邊個邊個，佢都唔會接見你哋啊，即係咁樣。 係，咁對你嚟講係咪一個好大嘅衝擊嘅震撼啊？其實 我嘅震撼只係 confirm 咗我係唔可以俾人虐待。 咁你自此嗰个朋友有冇再夠膽去探索其他嘅嘢咧？定系收敛咗咧？ 冇，佢 keep 住继续计，佢只系嗰一晚好攰啫。 佢点样探索你啊？讲少少嚟听啊！ 探索我啊？ 系啊 ！Actually， 我个底线因为真系唔系去得好远。 嗯， 佢其实有做一啲 spanking 嘅嘢啦。 哦， yeah， 有做 spanking，spanking OK。 嗯。 但系再過咗 spanking 咧，即系真系會有一啲比較深入去，好似想 explore 啊嘅地方咧、我就 嗯，好啦。 I think I like it 긴장은 downtown 부끄러 말까 어지러운 마음 속에 내가 들어가 익숙한 듯 부드럽게 내게 번져가 shimmy shimmy cocoa pop I think I like it 조금씩 down down 수줍어 말고 누가 뭐래도 널 신경 쓰지 말어 지금 이대로 hey. 아름답기만 해 멈춰버렸으면 baby are you down 마지막 밤 嘅歌曲啊，嗰个曲名字头先都听到啦，叫 Coco Pop。一阵间十二点钟新闻啊，翻到嚟咧就会有音乐说。问今时刻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而家先听一节十二点新闻先啦。